了爱人的手间，请听我再唱一千年。你是瞬间消失的花园，我是被梦翻弹的琴弦。刻画在墙上的容颜，誓言留在朱红唇边，情歌漫舞和思在人间，冷暖多变，不是谁能计算。离昨天还有几天，永远都在回忆里面，离月圆还有几晚，我们才能躲到对岸。离明天还有几年，相思早已无限遥远，离老师还有几圈。几圈才会轮回到你。